经典老歌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经典的歌声中，那些被遗忘的时光又在脑海当中一一浮现。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每首歌都记录着情感世界中的起伏波澜。继续来听一首杨坤在2002年推出的歌曲《无所谓》。 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？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，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 分是骷髅，岂只有人

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人间不过是你。让我与你。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，挂念从此停顿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，热泪在心。我的手是那